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 自己冲过终点线。早晨，早晨啊！今日咧，阿欧啊，可以喺呢个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啦。成日话咧，中港婚姻咧，好多香港嘅朋友可能喺内地大湾区啊，咁嗰度咧食埋玩嘅时候咧，见到中意嘅女仔，跟住想结婚，得唔得啊？得嘅咁样，但系咧内地方面咧就有一啲新嘅结婚嘅法案出嚟，咁都可以睇下吓，咁啊令到咧个结婚更加方便啊，离婚更难嘅情况咧就会出现，咁都几好啊吓。有咩结婚容易啲？咁啊离婚方面咧，大家有个冷静期添，呢个咧系国内咧婚姻登记条例啊研究紧咧新增。增咗呢个30日嘅离婚冷静期，咁啊真系啊吓，俾大家咧，即系有啲夫妻都系啊，唔好成日离婚挂喺后边啊，咁真系啊，叫做等大家要冷静下先，即系有啲嘢咧，饮杯茶食个包慢慢倾，可能咧就会划船到一个新嘅方向咧，系咪？咁第二嗰样嘢咧，就系咧令到结婚更容易，点做到啊？就系咧结婚。不需要咧出示呢个户口簿嗱，呢啲嘅法案咧都系研究之中噶啦，但系咧讲得出嚟啊，一定咧就已经咧差唔多咧有一个大概嘅泡沫出嚟噶啦，咁啊嚟紧咧应该有机会实行嘅几率都几高嘅，睇翻咧民政部啊早前嘅数据啦，今年咧上半年啊全国结婚登记咧创下近年嘅新低啊吓，只有咧340万对嘅啫，咁啊同比咧减少咗49.8万对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如果你揾到一个有缘人或者咧啊条红线系拉得埋嘅话咧，佳偶天成啊，早日成婚，恭喜恭喜！好，转个头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早晨，早晨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咧，我人生认识第一位嘅女科学家啦，亦都系大湾区咧香港女企业家总会嘅常务副主席啦，兼财务长啦，咁啊，林晓莹女士嘅 Juliana， 早晨，早晨，系啊， 早晨 ，hello， 你好啊， 咁当然啦，你亦都系集团主席啦，呢个海盈集团嘅主席啦，咁啊，大家都知道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啦，口罩嘅品牌你都拥有一个系咪？ 系啊，冇错，冇错，其实系4年前。由零开始去将佢诞生嘅。 系，不如讲下你呢个咧，啊，头先讲咗好多嘅 title 啦，我哋逐一去解拆啦。先讲下你系未中过 covid 嘅，咁好啦。我首先多谢你守护香港运动员同埋香港人先。嗱，我哋将条时间线去翻 covid-19 嘅时候，哇，大家都系人心惶惶啊。咁咧，人哋话喂，做口罩生产商一定系赚好多钱嘅。咁咧，我眼前呢一位就系做用好多钱去研发嘅。当然啦，面对一位科学家咧，我就唔好用咁多科学用语。咁啊，接助你嘅时间咧，5分钟嘅 speech 就交俾你讲啦。 好，有科学家解说。其实我本身个背景咧就系，上一代咧就系做生产嘅。咁，其实我用唇印咧嚟到喺我哋嘅手套产品入边咧，其实已经有超过25年噶啦。咁大家会觉得喂 ，COVID-19 系呢个4年前到嘅一件事。咁但系对我嚟讲咧，呢个科技你唔可以一个咁瞬间研发到就觉得系得嘅嘢去守护人民健康，因为其实我哋必须要做到好极致。咁我因为丰富20多年嘅经验啦，我先胆粗粗4年前，啲人话我傻嘅，我都觉得自己系我好记得个日期，拣咗7月7号，2020年吓，年头2020嘅时候，我好历历在目，就系见到新闻报道，啲老人家咧系排队啦，买唔到口罩，而且流眼泪。当时我觉得。喂，喺SARS 嘅时候试过睇住新闻好无助， 當時我托緊個仔，咁所以當時好驚好驚，咁但係都好好彩就 manage 到。咁到今次 covid 再發生，亦都見到電視公公婆婆咁嘅情況，以為自己一次性口罩幫到佢咧，我知道呢個要拆解，咁所以我哋就將二十幾年嘅研發，咁但係你講啫，你必須要用一啲科學嘅證據等等去證實呢件事係真係由全世界唔同嘅實驗室去證實到呢樣嘢得。咁我就好感恩咧，就挨到好多唔同嘅实验室去帮我将我研发到用人线植入。换句话讲，你系洗唔甩嘅，系一个永久嘅一个布料咧，去将佢先做咗口罩，去喺呼吸道度保护咗人线。咁最感恩就系当时揾到美国喺佛罗里达州嘅一个专系测 COVID 嘅一个中心，你知嗰啲棒棒嗰啲咧， 因为你真系要有认证啊，同埋嗰大家听到 COVID。人人就尤其是初段嘅时候，哇！你一听到啊，你嚟我 lab， 我未必会欢迎你。 你 就算 你 几多， 啱啊！因为佢如果攞呢只真嘅病毒去测试，佢有机会佢帮你测试嗰个员工会中招，咁、可以冇命。咁我系明白嘅，咁但系我哋锲而不舍，同埋我哋用好多真系用真系真诚打动到佢。咁佢终于攞咗我哋嘅口罩布去测试，而佢最难得嘅地方就系佢嘅仪器可以唔系啲一般嘅测试中心嗰啲嘅。多小时嘅测试，我哋追求系嗰个实验室嘅仪器系要有一啲最短嘅时间嘅显示，包括而呢个美国佛罗里达州嘅测试嘅个中心咧，系有叫做 on contact， 英文即系话接触嗰一秒，即系简单讲唔使一秒。 系 咁，当时就哗然啦 ，breaking news 啦，全世界就发现原来我哋嘅料系真系可以咧，唔使一秒杀到99% 嘅 COVID-19， 而且不停洗一样功效。 系 咁，但系。我哋灣區係我哋嘅國家啦嘅棟梁啦，所以我當時亦都明白中美嗰個實驗室測試嗰個標準會有少少嘅唔同。咁即係你要 humble， 你科學家唔係大曬嘅，咁所以我哋咧除咗美國測試完咧，我哋又鍥而不捨揾中國嘅實驗室測試。咁中國實驗室咧，佢就即時已經有一隻叫做人類冠狀病毒嘅病菌病毒啊。咁我哋就 可以做 test， 可以做 test。而佢嘅儀器咧，尋遍所有咩24小時，我哋唔要都 test， 但唔止有測6小時、2小時、1小時、30分鐘，去到2分鐘、1分鐘，甚至去到30。 咁系得到咧，全合格啦， 全合格，洗过200个洗系啦，仍然系一样系30秒内杀99%。咁我就知道呢一样嘢系帮到人。咁由厂嘅背景走去胆粗粗，走去做零售。真心讲到今日，我都系胆战心惊。 你 skip 咗科研啊？你知唔知有阵时，譬如我哋跟啲 investor 上去睇啲上市公司，尤其是即系近呢10年特别多，譬如嗰啲 biotech 嗰啲公司。即系我哋真系唔知噶嘛，旧时机械人你咪铁甲威龙咯，即系科学家就系 Tony Stark 啦，即系我哋呢啲麻甩仔系咁样谂嘢 ，OK？ 咁但系喂唔系，原来依家啲微创机械人手臂，佢讲紧嘅微创机械人就系做心瓣科手术嘅， 冇错。 哇，个技术含量几高，你旧时谂住嗰啲机械臂就系我嚟打打杀杀嘅，攞支枪出嚟 bang bang bang 咁样，电影入脑咁样。咁但系真实嘅世界唔系咁，原来科技真系帮到市民，帮到大众。 冇错，而呢件事咧，亦都系一个全球嘅行动。虽然叫做系我哋公司，咁我有喺英国嘅一个小小研发中心，但系我哋嘅重点喺我哋中国喺番禺，我哋有工厂啦，有板房啦，有我哋一个啲中心咧，其实嗰度嘅配合咧，我哋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啦，我哋不能净系去得一个科研嘅报告出嚟就觉得成功，我哋系要人哋话叫做去接受挑战咯，唔单止接受，我哋系抢一啲挑戰俾自己，咁你先至真真正做到個底部。咁呢度其實我中國嘅團隊，我係好感恩，亦都我哋嘅布料最説服到大家係乜嘢咧？喺我哋嘅團隊，我哋係喺一路中國咪係有核酸測試嘅，咁一測試親咧，如果你有一個中咧，你就要全嗰、那個 封小區，係封小區啦，或者簡單啲嚟講， 冇錯，冇錯。而嗰個核酸測試係去到2022年，大概11月度，咁一路我哋自己番禺工廠亦都有數據，其實一直。去到一路有數據，我哋係一路都 record 緊，我哋係一個都冇陽過。 其實咧，零感染係好困難嘅。我估咧，我跳翻開嗰個人民關懷嗰個位啊，你作為企業嘅老闆、掌舵人，我好多企業嘅廠老闆其實好驚，因為一個鐘咧，你成間工廠就停。咁嗱，大家都知道，唉，我哋不堪回首啦，但係。 嗰陣時 COVID 最恐怖就係14日之後又有14日 ,14 日之後又另一個同事，嗰、那個同事完成好返又另一個同事。我有朋友間工廠停咗半年，真真正正停咗半年。 仲有你有冇發現一樣嘢，就係就算你自己點小心，你返到屋企你嘅家人會出街。 係啊， 你嗰個屋企嘅環境你會可能冇戴口罩冇防御、就可能唔小心俾個小朋友出完街返嚟又傳染返自己等等。咁其實所以我哋當時呢，我都要坦誠，除咗我哋俾我哋嘅口罩同埋衣服等等物資俾自己嘅員工呢，其實連佢家人呢我哋全部都有提供嘅。 哎，真係好好啊，好老闆啊，好老闆系列。 但最緊要係其實都嗰陣時都唔敢計話付唔付出，而係你好想希望呢我哋員工第一個健康守衞咗先。我哋向外講咁多推廣，乜唔係應該自己內部人做好先呢？咁所以呢樣我覺得係好實在嘅一個行動，而成功嘅行動囉。咁我哋覺得好值得，呢啲唔係付出。同埋同時呢，如果大家有聽過所謂 ESG 啦、其實你話 E 入面嗰個環保 environment 嘅方面嘅嘢，其實比較容易做到，例如我哋將啲燈改做太陽能等等，呢啲都係，但係 S 就唔容易做。咁、我哋其實鍥而不捨，好想喺 S 入面融化我哋嘅員工，真正將我哋嘅文化、愛護文化係同埋知識，去將佢提高到另一水平。所以我哋其實喺呢幾年入面，我哋一日Home office 都未有過，我哋未試過留屋企家中工作，因為冇呢個需要，咁大家就搶命去救人咯。 嗱，呢個就係由個企業或者 productive 嗰度，我亦都可以再補充多講少少。點解呢？有多僱主就係即時喺度諗，員工都係資產嚟嘅，不過佢哋有事都冇辦法啦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好緊啲員工，好在乎啲員工，其實好似 Juliana 咁樣，頭先都講冇一日 home office， 即係佢係可以咁樣講。如果營運得宜 ,100% 嘅 productive 係度過咗 COVID-19。 完全中啦，完全正確。 嗱頭先講呢，好多好人好事啦。第一個 thank you 就係 thank you 呢，叫做 COVID-19 嘅時候呢，幫到好多民眾呢，香港人以至灣區嘅市民啦，甚或乎全世界嘅人啦。科學家真係好型嘅，一個可以講全世界。所以呢，我請你上嚟做節目其實可以分好多集嘅。不過呢，即係我都唔想阻你咁多時間。因為點解呢？你有更加多嘅責任嘅，即係除咗透過大電波去宣講，你幫我哋保護到香港代表队点解咧？就系我哋香港代表队嘅好多嘅制服团队啦，尤其是开幕仪式嘅时候，大家睇到啦。嗱，两样嘢先。嗱，我哋唔好讲咗，净系话用你嘅物料去制作 uniform 呢一件事。你自己为心啲啊，即系内心啲 personal 啲。你睇到自己嘅 material 成为到香港代表队嘅衫，你感受系点？即系喺嗰个塞纳河嗰船仔嗰度挥手啊，见到啊，我哋嘅剑神剑后啦，依家已经系啦。咁啊，游泳方面啊，何诗蓓啦，其他唔同嘅香港运动员着住，你感觉系点咧？好老实讲， 你净系睇一睇翻，我已经全身啲鸡皮又起翻啦。当晚 真 系 好骄傲啊，其实真 系好骄傲，同埋好感恩。其实如果大家有注意 news 呢，而家奥运村道呢已经有第二啲国家人感染咗。我諗起呢啲我都会有啲聲晒，因为我觉得好唔抵呀。佢哋练咗咁多年，无论第二啲国家嘅运动员都好，其实係目标都一样㗎咋。咁你点解有好嘅科技唔用呢？我哋喺 COVID 中经验过，我哋想将呢啲咁能够成功嘅一啲方案呢，都会全套同我哋嘅香港运动员同埋奥委会员工，甚至随同嘅医生等等，我哋全部包办。其实一个好谦虚好 humble 嘅目标，就係希望守护囉。咁当佢哋着咗出嚟，仲要有 Fila 嘅设计咁靓啦，咁个个都赞，尤其係上台攞张蓝同白色撞埋一齐嗰、那个英伟，当然加埋个奖牌嗰、那个显眼特别啦。 当然运动员本身都有光环啦， 绝对系啦。 我自己都觉得哇，点解啲运动员香港啲运动员全部靓仔靓女嘅，系咪 cast 过嘅？ 都仲系唔使化妆，都系都好靓嘅。 喂，我想讲咧，我哋讲嘢都叻啦，系咪先？嗱，我做电台冇得话自己讲嘢唔叻。嗱，你都系一个演说家，带领住公司团队去创作。运动员讲嘢，譬如睇阿 Vivian 咧，江文蔚讲嘢，哇，即系有疗愈系统啊！ 冇错， 我想讲话，我之前输咗好多次啦，但我今次唔想输，我想赢啊！我想我哋一齐赢，我哋啊！reconnect 啊，即嗰个能力值好大，嗱又扣翻你嘅企业，即系点解我话要多谢你咧？如果 冇你嘅守护啦，或者你嘅物料嘅提供俾港队咧，哇！可能即系突然间嗱，依家赢咗，梗系可以讲风凉说话。 冇错， 可能佢真系感冒咁样，重感冒都麻烦啦。 唔抵 啊！ 你重感冒，你都唔赢个剑，系咪先？或者你重感冒，你落水嘅时候冻亲咁，即系我落水之前冻亲，咁我自己所以好想迎来你嘅新嘅系列之余咧，我仲想话啊，不如叫 Juliana。我上嚟我节目嗰度倾下偈，因为我都想透过大电波，好让心机旁边嘅听众、香港市民认识到，喂，除咗品牌咧，其实品牌背后用啲物料都好叻， 好重要。而我哋唔会将所有科，当然好多嘅科研资源，我哋唔觉得真正嘅可持续一个营运嘅态度咧，系要淨係產品添，我哋覺得係成個 business model， 所以我哋不停轉型、不停保護，同埋我哋係用一啲以解決痛點嘅方案。咩係痛點啊？運動員要比賽前唔能夠病係痛點，但係我哋人民普通嘅生活，難道你好想搭完個地鐵，因為有人打乞嗤，自己中咗招咩？呢啲其實全部係可以避免。我覺得夠啦，我哋香港人係需要真真正正發揮嘅時候，起碼有個健康身體咯。 好啊，哇！嗱，呢一個結語咧，就正好將我拍。part 1完结咗，接住嚟 part 2咧，继续同 Juliana 咧倾下，喺大湾区嘅一啲工作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杨祖赐早前表示，运动员的薪金虽然不高，但是教练、医疗和住宿开支全包，薪金类似零用钱。体育学院院长蔡玉坤说，外界對運動員資助有不同看法，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又指楊祖賜所說都是事實。蔡玉坤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運動員並非體院員工，資助機制令到運動員發揮專長，期望外界不要將資助看成薪酬。蔡玉坤說，當局每年給予運動員和相關支援達到9億多元，運動員最初獲得的資助屬於入門版，他們或者會擔心每個月7000至8000元生活不會太好，他認為是事實，所以有配套，如果要升讀大學也有支援。被問到是否有運動員放棄並且離開，蔡玉坤說一定會有人放棄，但是趨勢不是很多。他反問，如果有很多有潛質的運動員都放棄，就不會有如今的好成績。精英運動員一定與比賽成績掛鈎，精英培訓是太弱流強，好像金字塔越上越高。 對於海洋公園大熊貓仍然誕下一對龍鳳胎，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各界可以多花心思推動大熊貓經濟，製造商機，例如酒店業可以設計熊貓套餐，玩具製造商可以推出熊貓玩具，政府就可以借住大熊貓熱潮研究帶往香港的措施。另一名立法會議員謝偉全認為，政府要加強經濟觸覺，利用大熊貓誕生的這段時間發揮經濟效益。舉例，天橋底或者公園亦都可以從藝術方面着手，多作相關發展，提升市民開心指數。多間傳媒報道，中美金融工作組在星期四和五在上海舉行會議，是自去年九月中美雙方商定成立經濟金融兩個工作組之後第五次召開雙邊會議。紐約時報說，會議旨在加強溝通並且保持雙方經濟關係的穩定。傳媒關注會談的重點包括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資本市場管理等的問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一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禮顿道对开呢有意外㗎。而家龙尾呢排到过去桥面灯位，咁就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禮顿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受到较早前嘅冧树影响，山顶柯士甸山道来回方向近柯士甸山游乐场对开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咧，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亦都系需要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但系较早前咧，因为水浸封咗嘅马鞍山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亚公角渔民新村对开嘅行车线已经系全部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观塘。最后咧，再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个夏天热到弹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欢迎大家嚟到参与我哋咧二台新马 pop up 啊！你欢呼声我好唔好啊？多啲 ，hello！ 八月头有二台 DJ 喺将军澳陪你，为新马 pop up 响头炮。 接力 pop up 到维园嘅普通话台，有好多亲切友善嘅印尼朋友啊！ 想繼續咁爽，唔好錯過下一個 香港電台新馬泡泡。 點樣開視像通話同孫仔傾偈 㗎？等我教你啊！ 大廈停水喎、 我哋去幫你攞水。 乜就嚟打風啦咩？ 係啊，記得做好防風措施喎、全港18區關愛隊已經成立，凝聚社區資源同力量，向社區傳送關懷，幫助處理突發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万里长城万里长，漫长岁月历尽万千风霜。长城呢幅远古嘅城墙，到底围住几多秘密？纪录片系列《长城墙》。 通过历史地理、文物考古、军事防御、文化艺术等多个视角，全方位解读长城文化。今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4巴黎残奥， 港台没有不可能，巴黎残奥。 我是张俊乐，巴黎2024残奥会我会参与游泳。 我是杨晓林，巴黎2024残奥运我会参加 BC 二级个人女子赛事。 希望大家为香港残疾运动员打气， 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 港台没有不可能，巴黎残奥。 ITHK Inspiring Spirit in Motion。 近年穿身风格都说要简约，但是简约和简单又要怎么分先？ 很多时候简约和简单区分了它先。如果你说简单就是一件白色 T 恤一条短裤可以是叫简单，但如果那件白色 T 恤它用的质地是 Linen 或者 Rayon， 它的质感气氛是两样东西。那个简约里面可能是未必是说很复杂，不过它会有一些 detail。 要学会怎样在简约当中找到美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之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 中世纪的时候呢已经有法文的了嘛，那那时候一些的我们叫做游吟诗人、即是唱歌啦，你当是在法国里面是一直都存在的一种的文化传统来的。那游吟诗人的法文呢就叫做 Le Troubadour。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好喜欢一步一步去实现自己的一啲嘅梦想，或者去追寻自己喜欢的嘢，冇一步登天的嘢嘅。任何嘢都是要累积嘅，你的成功啦，你的智慧啦，你的学问啦，你的身体健康啦，甚至你的情绪点样管理啦，你都要经过好多嘅失败，好多嘅唔开心，累积一点一滴咁累积翻嚟。我是陈国邦，佢是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日本女歌手 Yuika， 我是 Yuika。 分享创作灵感， 今お聞き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今週の日曜日ジンホンホイプ Yuika 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 Yuika 访问音乐特辑。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吓继续咧有 Juliana 同你倾偈啦。佢系海盈集团啦，我估咧即系叫行政总裁啦，亦都冇错啦，系咪啊嘛吓？好咁啊，上半集我哋讲咗好多咧，你点样守护香港市民啦，点样守护香港运动员啦？咁啊，但系转个角度，话风一转，当然我节目叫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你亦都系咧当中一个大湾区啦，香港女企业家总会嘅一个常务副主席噶，咁系当中咧担任咗呢个可持续发展嘅委员会。主席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正式 ESG 有好多嘢同你倾啊。ESG 系一个概念啦，可持续发展系一个概念啦。但我哋先讲人，先系成个大湾区嘅本源，系咪先？我睇到你咧，请好多后生仔、年轻人啊，咁点样我哋香港年轻人可以喺湾区入边发光发亮，更加多嘅机遇咧，就要有啲大科技嘅老板，即系你。同埋我之前訪問一啲某某某上市公司行政總裁，你肯請，請完之後呢可以匯聚到一班人才，我哋香港嘅年輕人返到灣區大展拳腳，可以幫到企業之餘，自己可以實踐到自己嘅夢想。因為我估我同你都係咁樣一路走來嘅，我睇過呢 Juliana 嘅發跡史呢，我又要開另一集節目去講嘅，即係由首套嗰個家族啊點樣啊，即係屋企人又點樣啊，跟住爸爸你同爸爸又點樣再創立啊，即係一 步一腳印嘅，我深信呢、這個又係另一個 new page 係嘛？我想講， 冇錯， 係你想講乜嘢先啊？ 我想講緊年青人先啦。嗱，因為大家可能認識 Innotier 咧，就係呢幾年由於我哋即係由口罩嘅布料變成咗 fashion。嗱，年青人好中意 fashion 嘅噃，咁年青人咧，我發現咧，佢哋對於呢個環保嘅意識咧，甚至比 so called 大人啦，佢哋更嚟得直接嘅。 係， 咁我哋點吸引年青人咧？咁我哋都要 sell dream 嘅。係，咁咩叫做 sell dream 咧？第一，我哋都有揀擇嘅，我哋希望揾一啲年青人，佢哋首先佢哋喜歡有前景嘅。咁我咁講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平台打得好闊，我哋覺得好多方面咧，例如用運動入。嚟啦，或者係講環保啊、綠色啊等等啦。咁我哋係俾佢知道咧，原來個製作咧都唔係話撳一下嗰啲貨物就會喺個倉喺個鋪頭嘅。咁佢哋好得意嘅嗱，年青人最中乜嘢咧？而家一定係社交平台啦，social media。咁佢哋好叻咧，會係肯去搜尋一啲資料搜集啦。咁但係其實咧。只要你俾一個平台佢哋咧，佢哋係甚至會主動問翻我哋，喂，我哋可唔可以睇一個製作啊？其實咩叫減碳排放啊？點解啲嘢落地，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垃圾桶咪抌落去咯？其實佢哋都有個好高嘅渴求咧，係想知道分類咗其實個未來係點啊？咁點解唔可以推向前面睇個製作係點？同埋咧，我哋係會俾啲機會咧，俾大家。對一啲時尚嘅興趣咧，只要佢哋俾一啲圖片啊，或者佢哋顏色啊等等咧，我哋真係會下一個樣板，可能會根據佢嘅顏色咧嚟到俾佢做試玩嘅。咁佢著咗出嚟有 YYG 啦，全世界又第一件啦， 又有成功感啦。 冇錯， 其實我估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一定係我哋嘅上級，以至係我哋嘅前輩或者我哋嘅老師去俾到一啲肯定，我哋先可以走到嚟今天啫嘛。 但係你唔好以為呢啲肯定係我哋叫做。施舍嘅态度完全唔同，我哋调翻转系谂翻我哋自己有啲乜嘢可以 tailor 翻，直情系摸咗一个佢中意嘅模式，系佢估唔到嘅模式入边，令到佢有佢嘅起鸡皮啊！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企业所谓可持续，唔系就咁话做一个可持续嘅主席，而系点样去将我哋年青人喺香港都令到佢哋嘅未来更可持续。咁呢样嘢系一个模式。同埋一個態度，嗱調翻轉我係年青人啦，喂約班 friend 去食下嘢就話好玩啫，關我前途咩事啫？啊，但原來唔係，原來咧香港可能地比較貴，唔會有製造業，但係我個火車坐個高鐵咁方便，我已經可以去 visit 啦，去睇一啲嘅唔同嘅工廠嘅製作啦。其實仲要同自己有關，咁你覺唔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嘅 slogan 啊？我哋去將員工文化嘅培養係令到同佢自己係有關咯。 我覺得呢個老闆好有眼界啊！呢個係好重要嘅。好老實，即係有好多企業，我哋都見唔少。哇、哦，譬如企業家咁成功咗，咁點啊？賣盤咯，或者俾人哋 A 輪、B 輪、C 輪咁樣，跟住有啲 angel fund 咁樣。咁我見到你好愛你嘅企業，好愛你嘅員工。咁呢個就係我好想讚係。 我愛我哋香港人， 係啊， 真嘅。咁我。就講品牌啊，我有個英國研發中心，幾容易去講話英國品牌係咪好似搶利多啲先？ 係係。 咁但 或者可以抬價啲啦，直接啲。 以為係啦，但係調翻轉個腦袋係香港人，好多研發樣板等等測試由我哋中國團隊，係英國係亦都有佢嘅貢獻，但係我覺得正正就係我哋香港人咯，所以我哋係一個香港品牌。 咁我而家迷上打高爾夫球啊嘛，咁樣，唉，俾人哋迷暈咗啦。咁原來又好用好多時間，用好多錢喎。咁我睇翻嗰啲男人嗰啲高爾夫球衫咧，咁你公司咪有嘅？哇，即係亞洲人 size 咧，即係著落去好似又特別貼身咁樣。我唔知道你係咪都打 golf 啦？你好知道你個用嘅肌肉係啲乜嘢？誒點樣做啲揮幹啲嘢？邊度啲三頭肌、二頭肌點樣整出嚟先咧？ 同埋收埋條腰啊，唔該。 唉，咁叻嘅人真係真係好啦，我真係好啦。 其實阿歐我都唔係話咁容易講話一個成唔成功嘅品牌。其實我家族嘅企業過往亦都有好大好大嘅挑戰過，咁都係講緊一啲由有到最有到 清零。 我有睇啊，好似电视剧咁咯，大台啲电视剧啊，即系乜乜风暴咁样咯。 所以更加你会珍惜咯。你如何其实真正嘅可持续唔系就系企业，所以我好希望嗰、那个眼界啊。如果我哋唔系，其实都唔系净止系年青人嘅，其实一啲或者系有经验嘅人啦。点解我哋除咗净系去过咗个边境去消费话平啲食嘢之外，唔可以喺一啲即系学习上咧俾自己多啲养分啊？ 系啊， 其实有时睇完咧。你会挂住嘅， 系啊，系啊。 原来个制作，原来嗰、那个即系机会咧，系可以俾我哋开完眼界，然后我哋再睇下我哋香港呢个平台点样更加做好。 啱啊，咁大家可以叫放眼湾区先啦，即系唔好成日咁狭隘谂住眼前嘅嘢。如果你就系谂眼前嘅，或者望到眼前嘅嘢，可能你得到嘅就系眼前嘅嘢咯。如果你愿意抬头望远少少，可能你有机会得到更多啦。我打个譬如啊，咁啊喺科学家面前唔班门弄斧，不过内地嘅 autopilot 技术其实做得几好，而结连到嗰个智慧城市咧。特别你唔想去到好远嘅，其实喺深圳南山区，可能已经有你见到个睇盘自己喐嘅。哇！喺香港你仲会好震惊、好惊。哇！如果夜晚黑嘅时候，哇，好似拍紧啲灵异电影咁样。咁但系唔系咯，人哋就系嗰、那个智能驾驶嘅技术。咁我唔讲边个集团啦，但系应用得非常之好。以当年攞武汉同埋杭州做试点，咁依家一步一步全国都可以推广得好好。啊！作为科学家嘅你，系咪都翻到湾区入边特别观察呢啲？同埋與此同時，你有另一個身份就係大灣區嘅香港女企業家，點樣同到有啲可能做 education 嘅女企業家，或者有啲做生產線嘅企業家，有啲咧做 fintech 嘅女企業家，點樣互聯互通㗎？我想問。 其實咧，我哋會互相吸引嘅。當你個理念同埋你肯去真係 open mind 嚇，好多人話我 open 嘅，但其實咧永遠都去翻嗰間茶餐廳食翻嗰碟嘢。 係係。 你試一下啦。 係咯。 喂，其實原來咧，喂灣區唔單止係有啲製造業。例如有機農場，喺而家大灣區仲係有嘅， 有。 咁其實佢營運成本梗係冇比起一啲即係比較遙遠啲嘅地方 咁平啦。咁但係你譬如嗰啲有機漁場，其實你諗下內地嘅民眾依家都著重衞生啦，或者著重健康啦。咁佢擁抱大健康嘅時候，佢點會唔消費呢啲？你唔通同佢講話？唔係啊，嗰度嗰啲魚咧係用啲唔生唔死嘅飼料養嘅。喂，俾我揀，我都寧願有個可持續性同埋用有機飼料去養嘅魚，我食都食得安心啲啊。 冇錯，同埋你有冇發現嗰個透明度咧？其實國內啲文化係更加將個透明度咧，佢係有圖有真相， 係啊， 係同埋真係盡力去做。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定完美咧？唔該，每一個國家都唔會完美。咁、我哋如果我哋即係用心去為咗自己健康去揀選嘅時候，其實你會識揀。咁、你所以頭先你講到咧志同道合嘅朋友，其實我都唔理你係邊一個行業，你係肯進步，你未必係好大企業，只要我哋個態度係一致咧，一齊想去。赢啊！为自己赢，为家人赢，为个地球赢嘅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好多共同嘅方面咧。第一可以除咗自己學習，第二仲有咩咧？今時今日唔使自己做曬，我哋英文叫 collaboration， 就係可以攜手聯成。你諗下二。兩個人喎， 係啊，係 咪真係等於一加等於二，還是有機會多過二咧？ 多過呢個就係協同效應啦，係啊，咁啊可以將所有嘢都 maximize 咧，就係香港人叻嘅地方嚟嘅，好多嘢都係香港人咧未必可以好似 Juliana 咁樣下都自己發明出嚟，但係咧香港人最叻嘅咧就係將咧 A 加 B 大過 C 大過 D 大過 E。我见证住好多次香港人发生过呢一类嘅惊为天人嘅经验㗎啦。咁我期待香港会有更加多呢一类嘅嘢囉。其实。 同埋要勤力㗎我觉得。 对对 对。即係有时好多时候我哋諗留喺屋企驚蝕，做少啲啦，未必得嘅、其实你唔试你係唔知原来係有机会得㗎、其实呢一样亦都係我哋过去呢四年即係由零开始变咗一个咁感动人嘅品牌嘅每一刻嘅尝试。 寄望啦你为到成个社会啦以至呢个地球呢有更加多嘅贡献。 我想将真正香港精神同大家多啲出嚟发 挥。好啊 做到 㗎。好啊我绝对係啊透过唔同嘅访问啦以至透过唔同嘅演说啦都可以感受到你係有熱情喺當中嘅。舊時我成長喺香港就係每一個企業家或者每一個生意人都有熱度嘅。係啊，對自己嘅生意、對成個社會、對成個香港都有熱度。咁盼望大家重拾呢份熱度啊！我覺得唔太難啫，係啊， 可以做 嘅。一個人做，跟住感染其他人，生命影響生命，老土但係係真相，係嘛？ 冇錯。 好多謝你， 多謝歐， 下次再同你傾偈啊！拜拜。 十秒好好多谢最初的自己，穷极了还是要争气，想要追的梦不发愿不会死，完成喜欢的事先不考虑口碑，无人给你颁奖，痛过也配当得奖，为自热血不要量，别让旁人褒贬混淆了你方向，年年只有观赏，台下也不用太哀伤，明这个界的协助，还望你懂得感谢昨天的白光，台下坐其实也不错，让你清楚地想眼前的才过，旁人掌声鼓励几多非赞不可，无人给你颁奖，痛过也会当得奖，为自热血不要量，别让旁人褒贬混淆了你方向，年年只有观赏，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O。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节目最后当然希望大家有个咧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仲有啊帮一班咧残奥嘅运动员咧去打打气啊吓，因为头先咧听到咧 Juliana 咧讲咗好多啊关于啊点样啊保护香港运动员啦，咁佢咧。印象之中都会有机会咧飞一飞咧巴黎啊，出席咧呢个残疾人奥运会嘅，咁啊出席嘅过程有冇啲点点滴滴，有机会又喺大气电波同我哋分享呢，往后再同大家跟进下。依家送一首作品鼓励下香港嘅你同埋香港所有嘅残疾人运动员啦。 concentrate no matter how you feel 整个每一秒钟 in my battlefield You know I can't be beaten You know I'm not a quitter You know I'm gonna be a fighter master and a tripper 做未见顶做未见底做未见死月我已领先第二个位就任你争夺 And nobody can stop me rocking the arena Just call me gladiator I know you know Bring it on, bring it on 我不怕一切生死斗已看透我每个对手拳头要刺激于是我绝不留守冷光火并对决比我没尽头快狠准去搏斗是技术流有火未回收求揽回高傲烟去招呼高手 Fight gotta fight, fight gotta fight 你我以格斗对话 Not gonna die, not gonna die 剧痛未曾害怕未怕任何代价 Fight gotta fight, fight gotta fight 惯了已赛果说话勇强的内中王大招连扩大力量直未去到上限暂停，现在换个剧情，剧目是我获胜，要记住我的姓名。台上横琴即是实力验证，待好见识过嘅招式，劝你咪咁招积。我谂紧点赢，你仲分够 real fake。Bring it on, bring it on， 我不怕一切生死斗，已看透我每个对手拳头，要刺激越是我绝不留手。哪怕我要打得得再多 Baby, we won't get enough 每秒气氛给我起了火今天这的只是赛果我何必今